再期盼多点，无奈你已是与他拥抱着质疑。原谅我再为你伤感，没有记挂是你的爱，无奈再次无法将感觉尽情。这是爱情，教我来适应。如果这叫爱恋，谁保证？爱情。